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开封志怪》，作者尾鱼，主播青灵，小编 C，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 只是瘟神不瘟，枪害人命无数，迟一刻不知又添多少冤魂，这话又哪里说得出口呢？正想长叹一声说句罢了，就见端木翠眼睛一亮，我知道了，公孙先生你且等着，我去去就来。公孙策的表情由疑惑不解转为目瞪口呆，眼睁睁地看着端木翠陷入地下直至末顶，第一反应惊叹的， 这就是传说中的土遁。 第二反应幻灭的， 苍天啊，他土遁了。 一时间叫苦不迭，恨不得在端木翠消失处一通猛锤敲打，把他给敲打出来。 我给你讲这么多可不是要你跑路啊。 屋漏偏逢连夜雨，当此刻屋外传来何三桂与展昭的说话声，公孙策瞬间石化了。 展护卫回来了，要怎生跟他说？ 展昭进得门来，目光四下扫过，一寸暗淡过一寸，末了平静的， 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呀？ 公孙策急得额上直冒虚汗，拼了命的解释。 他说去去就来。 知道了。 他真的说了去去就来。 知道了。 什么叫欲哭无泪啊，什么叫捶胸顿足啊，公孙策这回真的是知道了。接下来展昭异样沉默，异样平静，晚膳时吃得很少，似是满怀心事。公孙策心惊肉跳，又解释了一回。 他真的说了去去就来。 先生，实不言。 公孙策哑口无言。实不言这句话是他吃饭时嫌四大校尉聒噪，拿来呛张龙他们的，没成想被展昭来了一招还实比身。公孙策被堵到，于是气冲冲地吃饭，恶狠狠地下筷夹菜，其下筷速度之快，瞄准之精准，直叫展昭望尘莫及。晚间试药时偷眼看展昭，后者面无表情，抱着剑静立于窗前，目光深邃，不知落在几许远处。于是同情心又起，浑然忘了吃饭时被堵一事，忍不住老调重弹。 他真的是说要去去就来的。 先生安心试药。 公孙策那叫一个气呀，正待反驳几句，忽听得一直在外拾掇的李掌柜啊的一声惨叫，接着便是重物倒地的闷响，再接着是端木翠裴小心的声音。 对不住啊，不是故意吓晕你的。 公孙策只觉得浑身的血直冲脑门，疼得站起身，顿时有拨开云雾见青天，多年沉冤得昭雪之感，就差手舞足蹈双泪沾襟了，激动的道， 我早说了，他说了是去去就来的。 展昭转身看公孙策，少有的气定神闲。 公孙先生，我也早说了，我知道了。 出的门来，端木翠正俯身对着晕倒的李掌柜长吁短叹，听到展昭不声，抬起头来展颜一笑，将手中物石扔了过来。 展昭，给你。 展昭想也不想应声接住，入手便是冰凉的钢印，还有古朴但熟忍于心的凹凸印纹，眼眸蓦地一亮，嘴角笑意似隐若藏， 久违了，拒绝。 铮的一声拔剑出鞘，剑身如水，光滑泻地，分明一把绝世好剑，哪有断剑重续的颓丧。 端木姑娘果然巧手。 而边上公孙策叹着气，再一次尝试着去掐李掌柜的人中。 唉，不就是见到有人土遁而出吗，哪至于吓成这样，剑是推手。 耳边絮絮传来展昭与端木翠的语声。 啊，开封府倒没怎么变样啊。 是。 你房里收拾得挺齐整的。 是。 只是我翻找巨阙时被我翻乱了。 嗯。 哦，王超好像胖些了。 是，你怎么知道？ 我拿了巨券要走时，恰好看到他从窗前过，我觉得他胖些了，特意过去跟他说要少吃点。 他说什么？ 哼，我急着回来，说了就走，没顾上他打什么。 百里之外的开封府，王朝呆若木鸡，双眼发直，牙关打颤，双腿发软，对着张龙、赵虎、马汉絮絮叨叨，颇有赶超祥林嫂的势头。 我真看见了，我看到有个女贼在展大哥房里翻箱倒柜，我想躲在窗外伏击她，谁知她一抬头正给我打了个照面，我一看那不是端木姐吗？她还跟我笑来着，说王朝你胖了得少吃点。 李掌柜醒来的那一刻，心中还是坚信自己的确看到端木翠鬼魅般破土而出的，但是四分之一炷香的时间之后，他就推翻了之前的论断，因为从开封来的那位忠厚儒雅的公孙先生和那位温文有礼一表人才的展公子都一口咬定李掌柜是看错了。 掌柜的是操劳过度啊，为了宣平百姓义无反顾，实是我大宋之福。 扣了一顶高帽子过去还嫌不够，大笔一挥，给李掌柜开了一系列安神补脑强身健体的方子。至于展昭嘛，则从江湖人的角度为李掌柜细细剖析事情的前因后果。 端木姑娘是江湖人，江湖人的行事自然与常人不同，李掌柜可曾听说过彻底术韩章？他便是在地下大洞行走的高手，江湖中无奇不有，端木姑娘这招实属寻常。 唬得李掌柜一愣一愣的，他自然从未听说过什么彻地鼠，但是他发自内心的觉得展公子这么好的人当然是不会说谎的，他说是那就一定是。为了佐证展昭所言，那位秀气的端木姑娘还很是江湖气的冲他一拱拳，豪气万丈道： 李掌柜，江湖人不拘小节，适才多有得罪，还请你多多包涵。 李掌柜心中便有几分惋惜，他觉得这么好的姑娘实是不该在江湖中行走漂泊的。于是李掌柜开口了：姑娘啊，听我老人家一句话吧。接下来便是苦口婆心旁征博引，引用家乡旧时张二牛，不学无术欺压乡里，继而落草为寇，拦路行劫，最终在一个黄叶飘飘的凄凉秋日泪洒刑场，大吼一声：我真的还想再活50年的悲情故事，希望可以劝端木翠回头是岸，走上相夫教子的幸福之路，还主动请缨说自己认识不少相貌堂堂的年轻公子，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若是端木翠有意向，可先将生辰八字给他，找了风水先生合了八字以后，就可以择一个黄道吉日，欲成好事云云。展昭沉着脸打断他时，李掌柜颇有意犹未尽之感，若给他足够的时间发挥，他还可以帮端木翠展望一下未来含饴弄孙、四世同堂、其乐融融的老年生活，但是来不及了，他只能匆匆作结。姑娘，江湖险恶，及早抽身呢。1000个百姓心中就有1000个江湖，李掌柜心中的江湖就等同于张二牛的悲惨一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不过他觉得自己的话多少起了些作用，那位端木姑娘虽然神情古怪，但一双美眸之中分明骑着迷途之返、幡然误悔的泪花。于是李掌柜心满意足地捏着安神补脑强身健体的方子回房去了。他若是走得慢些，一定会看到端木翠笑趴在桌上，一边抹眼泪一边拽住展昭不依不饶。 展昭，都是你出的馊主意。 折腾了这一回，公孙策继续回房中试药了。展昭陪着端木翠坐在屋外街上说话，不多时端木翠嚷嚷着饿， 展昭便回房将日间留好的糕点拿来给他。端木翠些许吃了几块就搁下了，扬起脸看着高处的夜空出神。展昭知他是在等信蝶，只觉心中五味杂陈，也不知从何开口，只是低头不语。 展昭，这地下有古怪。 喜欢流水去流伤，流不走月光，替我守在小轩窗。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千魂连梳妆，留指魂醉云无常阳。